新出版 D100 还声于民。D100 个人防疫小贴士，大家要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减轻压力和避免吸烟，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出嚟唔爱国唔爱港又同中央对抗嘅咧，如果我哋真系蠢到咁样， 你哋蠢，于是我同你搞掂佢，我包办一切，呢个系咪对香港嘅市民嘅一种侮辱 ？D 一百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星期六上昼8点到10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龙凤大茶楼。 下昼1点到4点， 周末饮冰山。 下昼4点到黄昏6点， 恩典时刻。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星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mer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彤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静 Claudia Mo 风波的茶杯英文版 Teacup in a storm Teacup in a storm D100 大同台星期日上午10点到12点 Teacup in a storm with Paul Simmer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里的茶杯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广东呢都没有受影响的迹象的情况，我们亦都已经加强了即是那些活鸡入来香港未售卖之前呢要进行 H7 快速测试这个安排之后呢，暂时来讲我就不会考虑即是一些比较进一步的严厉的措施。 老实说，民主这个只不过是近这300-400年的事，根本就不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民主只不过是外边客来货。 有90%+的香港市民已经知道什么叫占领中环，即有占领中环这样东西他是知道的。如果你想象一下，你要推销一个品牌呢，要在3个月里面让到有90%+人知道呢，你需要投入多少钱呢？我们是1蚊都没用过呢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已经有90%+人知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9。 点啊？ 啊！今日啲报纸好似大部分都系讲超市嗰啲系加价吓， 因为呢、這个 消委会有呢个 消委会嗰本书出咗嘛。 嗯，系。 其实我哋都要订嗰本书嘅，我哋 系选择啊嘛， 选择与可能。 系 呢本书咧系全香港最畅销。长青的刊物， 而且是不接受广告的 啊！呢本好嘢，即系同我哋都系希望 D 一百将来做到同一样嘢啦。 系系系 啊！ 另外咧，一条新闻就有趣啦，就系、是、我有金汁啊，大班。 嗱，金价就跌咗差唔多10%， 系咯，好劲喎！寻一日真系啊！ 嗱，呢个睇法咧就好简单嘅，如果你想买金嘅，作为长线投资或者买金色嘅，咁梗系呢个系一个好嘅时候啦。但系咧，我嚟炒嘅话咧， 低喎，大班系嘛？ 咁啊，你我都话我嚟投资啊，等于买楼一样啫。咁又买，咁低处未转，未见低啦。啊，你高处未见高嗰时买啲咩最大镬 有乜所谓啊？ 咁啊就系咯，咁我嚟住啊嘛。如果买金我嚟投资嘅， 系 啊，你唔系炒嘅，咁啊冇问题啦。但系如果要炒嘅，大家要记得咧，当年紫黄金嗰单嘢咧， 系 啊，炒窿咗啲金咧都好大镬噶，话俾你听 啊。 今天我們7.9有個同學有個同學打電話來，他就是那天出席《陽光時務雜誌》佔領中環的論壇，他說被那些愛港力的人勾打。 有報警的？ 昨天很多人都放了上去我們Facebook那裡，其實前天已經有了。 我們要找這位同學Kelvin跟他講清楚 究竟發生什麼事。他是一個中學生來的，中四學生來的，他就要上學，所以約了7.9在上學之前可以跟他了解真相，看他需要一些什麼援助，需要是不是需要報警處理呢。 另外九點鐘我們約了愛港之星，上一次搗亂檔搗亂了鄭宇石的論壇，陳廣文就9點鐘會打電話來。這個陳廣文也是昨天那個人叫什麼名字？昨天你訪問了那個人叫什麼名字？你記不記得？林毓華？不記得了。 說你人沒有質素，沒得選舉，林毓華。那些人真的，林毓華，你連那個人叫什麼名字都忘記了。林毓華，你真是記性開始，我真的要跟你make appointment，不是開玩笑。高達斌，大哥，高達斌同一個組織來的，對於這些名字，我真的覺得是，高達斌很容易記的，你記住李永達就可以了，高達叫高達的嘛，這個叫高達斌。 林毓華，你是不是真的看醫生？我想幫你make appointment呢？ 一個人老就沒有記性，你講完了，我們認的，真的。沒有記性可以有得醫的，有些事可以做呢。有些事你拒絕的記憶，你明白嗎？你跟李柱明打麻將就行了。打麻將，怎樣？打麻將。 你懂得打麻將嗎？我懂得打，不過我很少打。今天有什麼新聞？除了金價和還有一個就是拉布，還有一個我們很喜歡談的，737的飛機，東方頭版，就說平衡有問題。這個就是因為美國FAA，即是聯邦的美國航空局。 發出警告，就因為它的機翼，那個叫做horizontal stabilizer，它的中文譯做什麼？林毓華，中文譯做什麼？就說它那個是水平，就是那個水平機翼，就有缺陷。照直譯的，horizontal stabilizer， 就是那個，叫水平機翼。horizontal就是水平。 stabilizer呢就固定嘅，應該講個固定。咁我有跟住個叫翼後梁喎，真係啊，翼就係嗰個飛機嘅翼啊，翼後梁咁，我真係唔明啦，真係啊。我因為我讀英文嘅，讀飛機嗰時我唔識中文啊。即係我話俾你嗰個其實係一個即係伸長咗，當架飛機起飛嘅時候咧。 將翼的面積擴大，就是我們平衡的飛機。飛了上去之後是否要收回？不是，飛了上去之後看你飛到什麼高度。現在問題就是有螺絲鬆脫，如果這塊東西脫出來當然是大件事。現在聯邦航空局就要波音怎麼處理。這個737其實是全世界 賣得最多飛機的機種，全世界現在最厲害的是737，現在安全紀錄最高，這麼多年現在出現老化或者設計問題，最重要是看航空局。但你說鬆螺絲這些是維修問題，不是這些工程師，鬆螺絲不是維修問題，這是設計上的物料的問題，它自動鬆脫，這些是很複雜的東西，總之 看著航空美國FAA看看何時要停飛，如果停飛就糟糕了。如果不是現在發出警告，要航空公司再做過。不過一直我都相信航空是很安全的，再換過一些螺絲去。現在電話旁邊我們接通了同學仔Kelvin。 Kelvin早晨。 早晨Kelvin。早晨大班，早晨大班。 Kelvin你中文名叫什麼？ 因為其實為什麼要出席呢很簡單的原因就是你本身自己對佔領中環這個話題其實有興趣的話你是有責任要出席還有你身為一個香港市民你出席一個叫做佔領中環的論壇其實你在做你自己的公民責任的嗯這個對因為在讀中幾我今年中四你真是很厚心這個事這個好事你好像是學校的學會的學生領袖來的嗎不是我是 一個自己搞了一個網上電台的帖子我們就說要訪問我那個是吧是啊是啊我還未安排到的不要緊的好像你訪問過余若薇的是吧我還未聯絡到他你訪問了誰你好像最近訪問了誰的現在暫時只有一個就是你之前 你之前的員工DJ 謝你你自己就搞了一個網台你就去訪問的人就放上網直播的那你就很關心時事所以你那天出席那個論壇好了長話短說你那天出席的論壇有什麼遭遇遭遇是怎樣呢 就去了另外一邊看直播是因為那時候full晒你去遲了遲了就是了遲了一點點之後在直播的那個room那裡出來見到陳靜心他們就已經出來了特別我的人也已經出來了先補一補在入邊的混亂情況的時候你就不在了我不在了入邊你就沒有參與的到了散會之後你走出了會議室 即是那個Weiss啦即是輔助Weiss啦那個Ennis啦之後發生什麼事呢見到陳靜心那班人走出來其實他拉大隊走當時在電梯那裡即是散兵的了當時就有很多外港力的人跟著他整條隊走好有隊形是啊他們是集體行動那時候已經除了電衣了即是除了紅衣 白色紅色那件白色紅衣當時你在直播室裏面也好其實你都感受到裏面的一種很無理的一種現象所以你對他們這班人在會場裏面搗亂是不滿意的 搞震對你 我們在直播LT裏面基本上就來扔鞋那麼大 那你做了些什麼呢我追著陳靜心那時候陳靜心走我有個位置即是你自己追著他的都不算追的那時候他走到我旁邊即是你走過去那裡你主動走過去的是的那你走過去預備做些什麼呢你準備他心裡吃屎然後跟他說這個香港人的自由你這樣摧毀了他即是準備跟他交涉的是的那他就好 我就叫他吃屎他其中一個觸發點因為我叫他吃屎之後他就什麼都不聽我說我之後一句我說什麼他都不聽我說他就跟我說你說什麼之後他後面有個穿著黑色衣服的人有個 肥佬嘛 我已經把照片上去了我知道看到照片很大隻他就衝出來 一開始就先捏了我衣服之後我就說你幹嘛捏著我你現在襲擊我然後他就開始撕我的鏡子 他撕你的鏡子之後怎樣呢撕完鏡子之後怎樣呢 在場就有另外一個懷疑是這個條理農務的一個叫做成員啦，那他就在這裡就叫說陳正森襲擊人，那其實當然不是陳正森本人襲擊我啦，那就說報警啊報警啊這樣，之後呢那我聽到這句之後我拿個手機出來，我打算報警的時候呢，那那些人呢就將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就想搶了部手機的。 嗯 嗯， 是啦。 那有沒有搶到呢？ 他搶不到，因為那時候我是拎得很緊的。 嗯，當時有沒有人幫手的你？在個混亂的時候有沒有人幫你的？有沒有幫你扛住啊？有沒有成啊？ 有啊有啊，有一個呢很好的聽眾呢，即是他之前 DBC， 不過他就不知道 D100 的，那我之後跟他說，那他就即是拉開我，因為即是之後的其實差不多成兩分鐘才拉開我的。 嗯。 是啦，那其實就之後即是我給他猜完頸之後呢，其實他都不斷地去出這些言語恐嚇啦，即是又說什麼咩翻屋企小心啊，嗰啲之類其實都有嘅，不過就即嗰啲我就唔太多你㗎啦，咁啊即係俾佢掹，即係搶完電話啦，咁其實嗰陣時呢搶電話之後呢就我係影佢相嘅，係啦，我係想影佢相嘅，咁影佢相嘅時候呢就佢其實嗰陣時都係繼續拎咗手嘅，即係其實喺張相，即係我當時影嗰張相嘅情況之下見到呢，其實呢佢嘅手係朝向緊我個方向嘅。 嗯嗯，即是意图襲击你或者抢你手机啦，是吧？ 意图襲击或者抢手机咯，可以咁讲。 咁之后就各自散去啦，是咪咁嘅意思？ 系啦，咁之后呢我俾个人拉开咗之后呢，其实佢哋喺嗰度呢仲差唔多混乱多十零秒啦，咁佢自己就即係嗰个黑色衫嗰个人当然走得好快啦，因为嗰时我威胁佢话要报警嘅。系啦，咁嗰个人就成堆人就冲咗去即係嗰个叫做城大啲楼梯位嗰度落 lift 啦，咁样。 嗯， 咁你就即係各自散去啦，你冇追住啦。 各自散去啦。咁嗰陣時就有一啲記者就幫我影咗啲相咁樣囉。 係 我覺得兩樣嘢啦，我想講兩樣嘢啊。第一， 先問候啊 Kelvin 咧，咁你嘅頸度而家有冇瘀痕，有冇成㗎？ 我個頸嗰度呢當日其實係成條頸紅晒同埋瘀咗㗎。 咁你有冇染傷呢？ 我冇啊，因為嗰陣時其實我都即係費事搞咁多嘢嘅，不過就依家諗翻，其實我應該去驗傷嘅，其實依家有少少後悔。 嗱，有幾樣嘢我想同你檢討一下啦。嗱，第一，我哋當然你作為一個中四學生，咁你對香港社會發生嘅嘢關心同埋支持，嗱呢個態度絕對正確嘅，我哋要鼓勵你啦。第一样嘢，你走去挑人，人哋你有个挑人性啦。 系啊，你去话人哋， 但你可以走去，你可以质问佢啦。你一行埋去，第一句就系叫人吓食米田共啊，跟住就话咩啊？就仲讲咗句嘢，就话咩？ 我话香港嘅言论自由就吹喺位喺你嘅手上啦，咁样。 咁其实你如果唔讲嗰句食米田共，会唔会好啲咧？嗱，你譬如你行埋去，你。如果你行埋去同佢交涉嘅，咁当然第一要顾虑自己安全先啦。因为嗰班人，大家知嗰班人系唔系人嚟噶啦，嗰啲我大家同意啦。 我都系咁讲过。 啊？ 我都喺我 Facebook 咁讲过。 啊！但系你应该小心，要照顾自己安全啦。第二样嘢，你埋去挑人嗰一句，即系一开始第一句就叫人食米田共啦，呢句嘢就唔啱嘅，我觉得。啊！即系我唔介意，即系指出啦。你应该即係你有道理嘅，你唔需要去挑人佢先㗎，用一啲呢种比较即係有诋毁性嘅语言，呢个就唔正確嘅。咁第二，你又冇照顾到你自己安全啦，咁呢个就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过我就同你都一样㗎啦，咁我唔可以教你呢样嘢，我都系即係我都忍唔到嘅，呢啲我会同佢交涉嘅，呢 样 嘢就亦都有咁多人喺度，你都唔使担心。咁但係如果你俾人襲擊之後呢，如果你條頸又有傷痕嘅呢，如果你要保障自己呢，你以後呢第一時間呢你就應該驗傷嘅。 報警驗傷㗎真係。 咁你應該第一時間報警同驗傷嘅。咁呢樣嘢又冇做啦。咁你只係將佢擺上網嗰度啫。咁而家就喺個網上面，大家當然就為咗你呢就表示不平啦。但我覺得既然有相為證又有 video 有嘢呢，你可以搜集曬啲資料呢，就去警察局投訴， 而家仲可以噶， 你而家仲可以報案嘅，即係如果你需要嘅話。 其實一個人好好嘅，咁佢咧就幫我手啦，綜合曬所有，即係我佢係條理農務嗰啲人嚟嘅，咁佢就幫我手綜合曬所有短片啦，或者其實有啲相都佢哋 upload 咗俾我咁樣嘅。 你講嗰個組織個名講正啲，唔該你啊，咩？你以為我哋講粗口？ 條理農務啊， 係。 嗱。 這些是搞笑的,這些都是粗鄙的東西,我覺得沒什麼必要的。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仍然覺得你自己被人侵襲,有人公然在公眾地方襲擊你,你行使你的公民權益,你當然就應該報警的。你準不準備報警? 我現在其實都在想,因為我覺得如果報警,都會搞到很大的後果,還有其實... 第一,你走去行使公義,這個精神我支持你,但你有少少挑釁性,這件事就,這個都沒問題,用口就不動手,你怎樣都好,去動手,那個人一定不對的,不過只不過你有挑釁性,他就有,你給個機會他,還有一個可以辯護的理由,但動手就一定不對了。 第二,當你亦都不顧自己安全,你去挑釁別人,而最後被人襲擊 你既然是一個行使公民權的人,你就應該報案 這亦都是公民的義務 你不可以怕麻煩的 如果怕麻煩,第一,如果你是怕麻煩的人,你就不會去聽公聽會之後,然後就去跟一班惡勢力的人 交涉,證明你是一個不怕麻煩的人,你明白嗎?你不可以這樣走,我搞完之後,我被人打,之後,你應該報警的,你又不去報警,這樣也不對,你明白嗎?如果你有需要的話,我們找個同事,我可以D100,我派個同事陪你去報警,如果需要,如果警方不受理的話,然後你就可以向警察投訴,科投訴。 但首先第一件事要做就是報警,我們不可以現在都要疑點歸避,我們都要公道,警察未必一定不受理,但我們當然,我和很多市民的心裡想,警察偏幫這班人,但我們不要理,首先你行使公民權益,你在公眾地方被人用暴力襲擊,這件事是有人公然犯法的。 你作為一個受害者,你要第一個挺身而出去報警 你要行使你的公民權,這是你的義務,也是你的責任,你明白嗎?如果你不去報警,沒事的,你不是助長了這種暴力的事件,明白嗎?你如果你考慮清楚,始終是一個中四學生,我不可以煽動你,或者做任何事情,如果有需要的,我可以派個同事 跟你一起去報案,好不好?好,我們考慮清楚,大家告訴我們監製周鵬,好嗎?好,多謝大家,你現在的決定就你自己決定,我就認為我真的提出了告訴你其實有個責任去報警的,如果作為一個良好公民就,好嗎?好啊,好啊,那你以後啊記住啊,你不要再挑釁,你不要去問候人,你這個問題就是你可以走過去,你說陳小姐,我對於你這班人,這種行為非常非常不滿,你可以表達不滿,你可以跟他辯論,可以跟他講道理 如果你一開口就問候人,變成你就理虧了,知道嗎?明白,明白,明白。但任何人用暴力,我們都譴責的。好了,我們回學了,有什麼事跟周鵬說。我現在在門口。你訪問我那裡都跟周鵬談,OK,好。好啊,好啊,麻煩你了。拜拜。我們也要聽新聞了。還有少時間。 當然今天還有其他新聞都是公潮已經進入第二十日制了。另外還有健康問題， 最重最重要的美國又有恐怖襲擊， D100 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美国波士顿马拉松大赛终点附近发生两次爆炸，当地传媒报道至少两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表示，会因应波士顿的爆炸事件加强全美的保安。他又说，正动员资源调查事件，会找出真相，将所有涉案的人绳之于法。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两点左右，两个爆炸装置相距大约50米至100米，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爆炸。事发后大约一个钟，波士顿金乃迪图书馆亦都传出爆炸声。警方调查后相信是火警引致，没人受伤。华盛顿和纽约等主要城市已经全面加强戒备，白宫外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亦都被封锁。朝中社报道，北韩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向南韩发出最后通牒，表示在南韩当局庇护在首尔进行的反北韩活动情况下，平壤将会对南韩采取不做预告的报复行动，对损毁北韩最高尊严的所有敌对势力予以沉重打击。最后通牒说，在北韩庆祝太阳节之际，南韩首尔市中心举行反北韩集会，甚至焚毁象征北韩最高尊严的肖像。最后通牒又说，如果南韩政府真正有意对话和谈判，就必须表现出对目前为止所有反北韩敌对行径的协议和全面停止这类活动的诚意。南韩总统朴槿惠将会下月初访美，并在7号和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首脑会谈。白宫表示，两人将会讨论经济和保安等一系列广泛议题，包括应对北韩的威胁，以及加强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合作。一对华人男女在南非东北部一个国家公园游览期间受到大象袭击，两人受伤送院。医院方面表示，受伤男子说他来自香港。院方又说，这名男子身体多处骨折，目前情况危殆，同行女子盘骨骨折。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早上六点半左右，这对男女乘坐的车辆被一只大象推倒翻侧，两人受伤。出事公园的发言人说，暂时未知大象为什么袭击游客，又呼吁在公园的游客尽量避免和大象太接近。金价大幅下挫，纽约期金大跌140.3美元，收市报每安士1361.1美元，跌幅超过9%。市场忧虑金价牛市终结，投资者抛售黄金，转为投资其他更好回报的资产。受到黄金和其他商品价格急跌等消息影响，加上波士顿马拉松大赛终点附近发生两次爆炸，消息打击美股情绪。道琼斯指数已接近全日最低位收市，报14599点，下跌265点，跌幅是1.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8点，收市报3216点，跌幅是2.4%。在天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降到100米左右。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能见度颇低，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交通消息。早晨早晨，4月16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今早早有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方面就过了移动酒店那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就开始车多了，管道口随时要间封那只。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龙尾就临时街停车场那边。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军总会排满车的。另外个渡船街天桥向红磡去到油麻地停车场那边。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亦都开始铺满一阵车嘅。新界区方面，狮隧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浸大国际学院㗎。哎，听到刚才嗰位学生哥啊，点样俾啲所谓爱港力嘅人士啊，哎，点样俾啲真係流民都不如啦，话唔好听吓嘛，拉衫领啊，叉颈啊，仲企图抢电话。我觉得呢啲有需要而家去报警呢绝对未迟㗎。哎，因为有人证啦，有相片啦，有影片啦，相信警方呢啊会着紧调查嘅吓，系啊，学生哥，如果真系要继续维护香港核心价值，或者做一个尽责嘅社会公民咧吓，遇到呢啲事咧唔怕噶，唔惊噶，唔惊噶，绝对可以报警，我哋撑你噶。点啊，大班早晨， 系啊，通赔佢一齐去， 系咪就系咯？有人已经有网友咧， 系 提议话最佳人选、就派阿通咧，赔咗报案，咁你唔介意啊？ 绝对唔介意，真系如果学生哥有需要，联络我哋嘅监制阿周鹏兄。 以你几年嘅警力啊，咁你觉得表面证供成唔成立？ 绝对成立啦，呢个一个。 即系你同佢报案咧，应该警方就受理嘅。 啱啊，最少都 要揾个人。啱啱系要揾个人。 系。咁如果有影片又成咧，咁相信警方会做到嘢嘅，因为佢成日嗰啲地方出入啊， 可能匿埋噶嘛，人哋可能着草噶嘛，可能喺大陆走落嚟噶嘛， 唔惊唔惊， 咁以后老板唔俾钱佢，唔俾个200-500佢，咁啊翻唔到噶啦， 咁啊做完嘢收工咁啊翻翻去， 收工噶啦，搭火车咁近近地啦喺嗰度系咪啊？咁以后唔落嚟嘅有排都， 唔惊唔惊，咁啊警方做到嘢嘅，相信深信警方啦吓，咁啊欢迎学生哥随时。 警方有冇睇戏嗰啲 CIA 嗰啲辨认嗰啲人嗰啲软件嘅，即系摆咗上嚟，集集集咁影咗个样出嚟 嘅。咁啊，相信做戏嘅自由啫。咁嗰啲系， 我啲人哋 CIA 真系有，咁咪做戏先有。唔系香港警察冇， 香港就深信都未有字啊。 有噶，我哋警务队警务人员系有个叫咩超级嘅电脑。 超级电脑系佢有啲分析嘅作用。 当年啊，十年前嘅沙士都系靠个超级电脑去追踪 嗰个来源、 关联系点样吓。巴闭噶 ，OK， 好，咁啊唔紧要啊，学生哥吓，无论点样，我哋 D 一百都撑你啊，好啦好啦，咁啊揸紧车嗰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100，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大民。 哇，嘿，吓死人咩？做咩扮到独眼龙咁啊？ 你估我想戴住个眼罩嘅咩？ 啊，仲以为你有 party 要去添？啊，呢个海盗碌都几啱你喎！啊，正啊正啊！ 仲少，睇下我只眼又红又肿，滴咗眼药水都唔掂啊！你知唔知我出现咗咩问题啊？ 哇，问我啊，我点知啊？咁肉酸，哎呀，快啲戴翻眼罩先啦！ 眼睛出现问题可大可小，你仲乱咁滴眼药水添，咁你就要听实今日开心快活人节目里面嘅眼康精灵最高清，我哋请咗眼科专科医生谢伟业医生嚟话俾你听眼疾嘅成因、治理同保养方法，咁你就唔使继续做独眼龙啦。 咁就好啦，唔使再戴住个眼罩遮住我个靓仔样。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嘛？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啊，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拉一人太监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气功学 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内地 H7N9 禽流感个案不断增加，中东地区新沙士疫情，朝鲜半岛导弹核试关系紧张。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忽略有关国家地区可能出现影响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风险， D100 唯有发出民间旅游警示。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黑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南北韩、上海、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严重威胁，香港居民不应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红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国华东、华北、河南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明显威胁，香港居民应该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黄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东、中国其他地区，代表对人身安全有威胁迹象，香港居民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 你有你讲，我们一定听，一定比你讲。 佢真系废话嚟，我点解话佢废话咧？ 点讲咧？ 民主系呢几百年嘅事啱。 系， 其实奴隶啦，有黑奴啦，废除黑奴都系几百年嘅事啫嘛。系，咪啊？唔系好耐噶咋？ 好耐。 咁如果系咁嘅话，系咪应该奴隶制度应该出翻嚟咧？ 我听一句嘅 女人有得投票啊，都系可能系唔够一百年嘅事啊，几十年嘅事咋？系咪要出翻嚟啊？女人冇得投票。 我第一个反应就系、你班人梗系啦，奴隶心态。点解你哋唔讲皇帝、天子来朝？咋？咁啊？ 佢呢种心态嘛， 就系咯， 样样都要由头嚟过。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郑家富、吴志森、邝永轩 ，D 一百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广东呢都没有受影响的迹象的情况，我们亦都已经加强了即是那些活鸡入来香港未售卖之前呢要进行 H7 快速测试这个安排之后呢，暂时讲呢我就不会考虑即是一些比较进一步的严厉的措施。 老实讲，民主这个只不过是近这三四百年的事，根本就不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民主只不过是外边拍来货。 有九成几的香港市民已经知道什么叫占领中华，即是有占领中华这样东西他是知道的。如果你想象一下，你要推销一个品牌呢，要在三个月里面让到有九成几人知道呢，你需要投入多少钱呢？我们是一蚊都没用过呢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已经有九成几人知道。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十三分。我想呢这个小朋友 Kelvin 呢就前途无可限量，只要不要那么冲动就可以了。第一要顾下自己的自身安全，因为这帮人癫的。第二样嘢就唔好挑人人啦。咁你如果有道理嘅，你唔需要学呢啲人嘅，系咪啊？咁所以我都希望我哋啲网友咧，即系我哋 Facebook 嗰啲朋友啊，即系我哋 D 一百嘅朋友，我哋好多朋友嘛，起码有30,000个啦，最少都，其实唔止噶啦。就当你摆啲嘢上我哋嘅 Facebook 嘅时候咧，即系嗰啲咁嘅，即系用嗰啲粗鄙嘅语言咧，可免则免，即系否则咧。即是你整污糟咗我哋个网，你明唔明？个问题就係、是所以我都会如果我见到啲 比較粗鄙一點的東西我都會刪除的，這個不同言論自由就沒有關係，這個是整污中我們的地方，不無謂啦，我們不需要學那些人一樣，如果不是我們就給高達斌、陳靜心，還有一會兒九點鐘打電話來那個人叫什麼名字，林一華，你又不記得了，陳什麼啊，陳什麼啊，叫陳什麼， 對了， 你到現在都不知道人家叫什麼名字， 待會打電話來的，那人家打電話來的，你跟人家說什麼，你們叫什麼名字你都不知道，叫陳什麼啊，陳廣民啊，大哥，我們記住，記住幾個名字一定要記的，就好像只有戴耀廷那樣說，不用幾個月，可能九成人認識他們的，一個就叫陳靜心，一個叫高達斌，一個叫陳廣民，OK，記住就行了，我情願叫記得這個戴耀廷那個了。 教授有時說話很風趣的，你怎麼可以跟佔領中環和商品的promotion brand building 去比較，有時候我真的覺得有時候教授有時候說話我真的覺得他有點拗頭，我有點拗頭的，等於有個有錢婆，中國最有錢的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做那些夾帽發特的，即是那些baseball cap，很有錢的，每次富豪榜都有名的，這個女人你看見她的樣子就真的貌不驚人，我們當然人不可貌相，你一個這樣的女人，我其實很崇拜她，我們你知道 我們做生意做那麼多都不當然沒有去那麼厲害，搞得那麼大，全世界做這個baseball帽的市場被他佔了一個很重要的比分，market share，一個市場的佔有率。這個人叫顏寶玲，顏寶玲他的工廠叫飛達帽業，很厲害的，專門做帽的，沒有人夠他做的，很厲害啦，那即是 但我不明白這些做廠的人，老實說又不是讀很多書，但我不是詆毀他，我自己不是讀很多書，最好了，我有權去批評他，你既然發了一疊立品，然後去做人大，你當然走去做人大，你昨天那個高達斌，你看到走哪條路呢？我要告訴你，他在走劉夢熊那條路， 但問題是他比劉夢熊的質素更低，劉夢熊已經差了，他比劉夢熊更差，劉夢熊說話都有文有路，雖然是歪理的，但問題是質素一定高於高達斌，高達斌有樣學樣，他就想學劉夢熊上位，劉夢熊靠什麼上位呢？ 我又不怕，我告訴大家，劉夢熊本來是一個炒家，那些莊家的馬仔，主要是炒賣市場，興風作浪，做艇仔，他叫自己做期貨之父，他叫自己期指還是期貨，總之什麼，他靠什麼上位呢？他是靠這個保釣上位，大家都記得當年，所以有時候我對牛很興奮， 當年他挑戰牛，他說如果證明他說牛車大炮，如果證明到牛不是車大炮，就賠500萬給牛，終於沒落實了，終於我們找一個測謊機，全香港只有一部，即是我們可以找到的只有一部，就是李工謝永寧教授，他就是一部，他就是這方面的專家，很多人不記得，當年在風波裡查杯的時候， 我們就安排了測謊機，上到私樓叫拿了500萬的車給我，我見不到車，我跟林夢熊說你不給一張支票我，你給了500萬支票我才來玩，喂玩完之後你拍阿屁屁走人那怎麼辦，500萬當年都很多錢，應該是十幾年前，即是都回歸前的，500萬要來買樓又好一點， 去到私樓時搞到我在大輪又找張羅了測謊機，又成了他就死口咬著牛車大炮，牛就說我沒有車大炮，如果通過測謊機他就賠500萬給牛， 接著找了謝永寧找了一部《秋風機》回來他又無端端找了最佳新人獎徐家傑出來徐家傑當年就給廉記夾扯了但謝永寧就說我不給他用那部機器那部機器是我用的為什麼要給他用那部機器是最佳新人獎這個做戲口目面的不知所謂的徐家傑 受過FBI訓練僵持不下就窩了你明明這是一個機會根本就不想給那個五百萬等於人買樓踢契之後他就跟陳旭祥搭上了搞補釣陳旭祥出了事大家都知道之後就賣了牛堆<笑> 牛這班人雖然我說這個牛我這些牛是老友來的這班人是不長進的為了兩個湊錢都不記得了發生什麼事就賣了劉夢紅堆劉夢紅答應承了一百萬給他們說答應承買船給他他就立刻賣人堆了你知不知道劉夢紅做了什麼呢跟著就從中聯辦說了就說我現在就收了牛我現在就搞定了這個補釣<笑> 我有辦法控制他們出船就行不出就行這樣就行就行那就做了個政協他就是靠這樣上位現在你看到一個機會主義者你看到他很聰明一個穿著游水褲如果他說話是真的話很多人我穿得半的如果穿著游水褲真的游水下來香港有今時今日如果不是行差踏錯的黏了梁振英 他就沒有今天起碼還是我都認識一個游泳水陸來的罵共產黨的現在在愛國報章每天都在放屁誰啊梁立仁那個更加不知所謂這些人看到他們上位的路線圖你現在看到這些高達賓也是那些人陳靜心就不是陳靜心你就知道 他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的一個有香港身份證不是香港人住在深圳的人喂你叫他講佔領中環叫講愛國愛港他都不知道是什麼我們講回陳寶玲顏寶玲你開一間工廠這麼厲害全世界這個做武大王很厲害竟然夠膽又走出來了因為現在呢 我們偉大祖國中央政府和黨委書記就發動一件事就反佔領中環所有有錢人你看到的一個個排隊出來的你早說了排隊出來就說反對佔領中環他又出來說了他說什麼呢新任的全國人大代表顏寶玲昨天就說不跟中央對抗這條底線根本無需爭議的 他又給二不倫的未讀的書人就是未讀的書的沒辦法當然要狗口長不出象牙如果我要找一個副廠長我一定不會找一個對我不忠心要反我的人顏寶玲就批評民主派在政改未曾展開諮詢就說要佔領中環但我問你當了香港是一間工廠 當了這個特首是一個副廠長你是不是給二不倫你這間廠都不是你的老實說他現在上了市了你只不過是大股東和創辦人你知不知道香港這個特首是為人民服務的誰是他老闆除了要向中國效忠之外 不是向中國共產黨效忠不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香港人才是他老闆何況人家是老闆何時輪到你在那裡說三道四接著說碼頭罷工有關他又說碼頭罷工幾個星期了他自己有幾千個工人他就說身為老闆就不喜歡員工罷工爭取加薪認為有什麼可以坐下談 現在沒得談的嘛這個銀人大你就跟工人談而已他說那間廠的人早年都曾經罷工兩天表達對廠長的不滿他說這樣的做法不對解決完事之後他亦都向發起罷工的員工問責 即是秋後算帳 即是秋後算帳 你這班人你走出來排著隊在表態，香港人你何時可以代表香港人，就算這個顏寶玲都代表不了香港人。大班不要再說了，浪費氣，人家明報花這麼大篇幅，你都知道人家別有用心，你又走去跟人說一份，那不是的，人知道這些人是怎樣上位的，這些人就要埋沒自己的良心，不理香港人的利益，為了個人利益放棄了整體利益，這些人是不是要清算？ 所以你說是不是頭痛，我告訴你見到這班人你就頭痛了，一個一個排著隊出來，還有昨天那個人高達斌，我昨天在Facebook看到有個基督教的電視台講耶穌的，就訪問他，訪問他就講到自己因為有蘇哥照著，所以他才會發瘋的。 喂，這些人是侮辱宗教，我最討厭一些人走來跟我說信耶穌真的會發瘋的，宗教不是教人發瘋的，你明明一班這樣的人，你明明我很尊重宗教的，我從來都認為信教是最好的一件事，任何宗教都是導人向善的，但問題就是說 你不要走來傳教就經常告訴人信耶穌你就會發瘋的，我就最討厭這件事，你明白嗎？所以佔領中環這件事就一定要繼續談下去，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好像教授這樣說，在三個月時間裡面已經有九成香港人知道你是甚麼回事，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進程，但我想告訴戴耀廷教授， 人家的愛港力都不用三個月，全香港人都知道，你明白嗎？不要找這件事來說，我經常覺得你為什麼要說這件事，這是一個正義的事，香港人最講公義的，一個公義社會，九成人知道佔領中環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不是一個什麼意外的驚喜，是沒有驚喜的，亦都不是什麼功勞，亦都不需要沾沾自喜的，最重要的是現在需要沉著應戰。今天如果真的關心這個佔領中環，在前線有個進程，所以這個廠家顏寶玲又說什麼什麼什麼， 人家都未曾開始諮詢你就要去佔領，現在佔領正在討論中，那你又說不要說他，另外一件事要說的就是這個財政預算，拉布，就這個激進民主派，人民力量和社民連聯手拉布，有幾百條修訂，泛民主派就不支持這個拉布。 他們不支持的理由就是因為怕拉布影響通過這個財政預算，公務員沒有糧出，我真是不相信，你聽我先說，包括立法會議員都沒有糧出，這個自己荷包重要，他們助理又沒有糧出，還有一件事就抬老人家出來，接著老人家沒有生果金拿，接著綜援又沒得給，這些全都是歪理。 任何國家當你在國會爭拗的時候，在議會爭拗的時候，不通過這個財政預算是可以申請臨時撥款，在美國常常都遇到這些情況，那你就臨時撥款，好了，你不支持這個拉布我都明知拉布是不會成功的，因為第一現在不是會議的尾期，因為拉布一般來說在會議的尾期那個威力大很多。 第二個問題就是你明知曾鈺成會故技重施，他又回到就動了，接著剪布他就動，既然是這樣知道這個拉布都不方會維持得多久，你泛民主派你所謂溫和的泛民主派，你民主黨好公民黨好，你不支持我不怪你，我可以理解，但是接著你助紂為虐，你就跟著說我收回我自己的修訂，換一句話來說，這班人就認了他當日提出的修訂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你认为你是为人民服务、为选民服务的，你对这个财政预算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就才提出修订的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的嘛，那你现在怎么可以收回呢？我就不明白了。跟着最好笑是何秀兰是工党的，这个李卓人我都要找何秀兰，要找他的。喂，你有很多东西修订了，他就说我相信人家拉布的时候，他们都会触及我们的修订的。喂，既然是这样，你第一天为什么拿个修订出来呢？即是不是告诉人家你班人很儿戏的咯，所以你说我们如果靠这一班人， 不应该因为人家说你又说我就不熟，我就不提这个修订的， 那你不要做啊，大班人想做议员就够、我跟他拗很容易拗的、即等于 阿通做不做议员啊， 等于一般人说 没资格啦， 即如很多人发烂仔跟你仔说、那么多人死不见你死、那么多人想做议员你怎么你做啫，那么多人提修订怎么你提啫，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严，即不是严肃对待自己的修订，他侮辱了自己，你明白吗？你要公民党、民主党、工党这帮友、不知所谓，你不支持拉布我可以理解，但不要找这么低级的借口出来，临时拨款有样东西议会 又不知道，跟着你自己收回你自己修订，就你不支持拉布不要紧，即等于你不支持罢工不要紧，你不要破坏罢工嘛，你不支持拉布不要紧，你不要破坏人家拉布嘛、所以呢，唉，所以一句啦，鞋鞋声啊，都系阿汤， 系点啊，大班， 所以你黐 up 我哋 ，OK， 即系将我哋啲啊点啊，将我啲士气提翻高啲， 哦，冇问题啦，一人行出一步，唉，士气自然高。 最近问你同梁振英有得挥啊，觉得你扮梁振英系似噶，即系等于啊嗰个啊边个广播啊边嗰个叫咩名啊？ 边个广播先？ 入和不入是 50% 叫什么12码、 哦、不知道什 么百分之50而已， 贵兴的嘛，不要记得 王 兴贵、 你又开始 我没看球的， 现在我终于知道呢，老人痴呆、记忆衰退是有传染的、 是啊，我 因为坐在林伯旁边， 同埋好年轻可以开始，跟年纪没关系 的，我有了几年的这件事，我21岁已经有了， 是谁请你的 不知道，好、交通随时得，麻烦手足、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九八点至真啊，唉，真系又老人之外啦。8:31，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伸延到上上边嘅海景大厦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间风。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已经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哇，叭一声啊，排到嗰度噶啦吓。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女童军总会噶。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排翻去呢个边度咧？哎，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啊，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康庄道桥底继续铺满车噶。咁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噶。啊，讲开测谎机真系要借嚟 check 一 check CCTVB 三色台嗰啲新闻部主管啊吓，唉，睇下有冇继续维护香港核心价值或者市民应知嘅资讯权利啦，有冇讲出嚟啦？嗱，话说啊，新一期嘅选择月刊咁啊，讲出有关超市嗰啲啊无厘头加价，点样上涨啊？点样啊有分别啊？同以往嗰啲货品啊吓、啊，有咩？大嘅转变啊，总之系价钱加啦。啊，点知咧吓，三色台噶啊，五间新闻同埋六点半新闻都冇报道，冇跟进呢样嘢。哦，咁啊，相信都系啦，你知啦，大财团卖嘅超市广告喺贵嗰个台咧啊，真系抌唔少钱噶嘛。佢哋点可以乱讲啊？系嘛，即系同新闻透视啊，抽起呢个码头工潮报道，哎，大家都差唔多答案噶啦啊，呢啲大家都明白噶啦吓。好啦好啦，咁啊，天气报告。咁现时温度呢就22度嘅，相对湿度嘅 88%。咁空气污染指数呢一般监测站65至95%属于偏高。咁路边监测站呢就105至190%属于甚高㗎。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短暂时间有阳光，能见度颇低。咁天气温暖，咁最高气温大约27度。咁吹个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呢有几阵骤雨。咁各位出门口呢记得啦，咁带返把遮。好啦，揸緊车各位亦都要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D100 个人防疫小贴士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打乞嗤或者咳嗽的时候应该用纸巾掩住口鼻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出嚟唔爱国唔爱港又同中央对抗嘅咧，如果我哋真系蠢到咁样， 你哋蠢，于是我同你搞掂佢，我包办一切，呢个系咪对香港嘅市民嘅一种侮辱 ？D 一百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星期一至五上午7:30到10:00风波雷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00到下午1:00 开心快活人 下午1:00到3:00 前因后果 下午3:00到4:30 为食麻辣酥 下午4:30到黄昏6:00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6:00到晚上8:00 十级自由风 晚上8:00到10:00 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杜文慧星期四五香港情怀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10:00到凌晨12:00 霎时冲动颜联舞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廣東呢都沒有受影響的跡象的情況我們亦都已經加強了即是那些活雞入來香港未售賣之前要進行 H7 快速測試這個安排之後呢暫時講呢我就不會考慮即一些比較進一步的嚴厲的措施 老實說民主這個只不過是近這三四百年的事根本就不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民主只不過是外边黑来货， 有九成几的香港市民已经知道什么叫占领中环，即有占领中环这样东西，他是知道的。如果你想象一下，你要推销一个品牌呢，要在3个月里面让到有九成几人知道呢，你需要投入多少钱呢？我们是1蚊都没用过呢，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已经有九成几人知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刚才呢大教授那番说话呢只要有个编辑帮他呢改那两个字就 OK 的了你不要用商品用个运动那就 OK 了有多人呢花很多钱才令到个运动令到人 认识的他一毫子都没用过咁 你 人认识咗呢个运动 啦。民主嘅运动呢啲争取权益嘅运动从来都唔需要花钱㗎。 唔有好多人去下同你一起去讨论。 但佢咁讲亦都唔公道㗎。如果你用传媒对尤其是譬如好似我哋咁啊同其他电台啊其他左右媒体啊嗰个coverage 嗰个篇幅 嗰、那个系 覆盖啊。我哋宣传呢个占领中环运动如果用物资来计 好好多钱 如果 将 佢嚟等值咗就 系 广告费咧，你用紧亿亿声，所以我有时觉得咧，大教授咧，有时佢讲嘢好过，有一次系讲靓老婆咁，唔知无端端就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有时讲嘢咧，即系我谂唔到一个教法律嘅教授咧，有时佢讲嘢啊，真系我又觉得佢有少少系噏不出就噏嘅，真系。不过唔好介意啦，有人肯，即系我哋好尊重佢，就佢肯走出嚟。而家仲有啲传言就话，警方就系喐手啊，拉呢班人。有啲人甚至乎话咧，未曾展开呢个叫做占领中环行动之前，就先拉啲首领，佢第一个被拉对象。 唔会，唔使放心，放心。 呢个叫挺住拉名单，唔系有人系咁讲噶，喺度吓紧呢啲人噶。 咁呢个亦都佢受好大压力嘅。 好嘛，读法律嘅人同埋教法律嘅人一定好相信香港有仲系有法治嘅吓。 咁所以我哋你讲到法治咧，有啲嘢我又好唔明噶啦。你讲翻嗰个10月1号 系 嗱放烟花， 嗯嗯， 咁啊两架船喺南丫岛海面相撞，死咗39人。 而家告咗两个船长都系叫做系误杀啦。 嗱，而家有个问题出现咗啦。今日点解讲呢样嘢咧？因为而家政府都有决定11号有放烟花啦。咁于是有啲人就出嚟觉得，喂。啱啱去年嘅11号，因为放烟花而有海难，系咪今年应该停一停咧？喂，悼念呢39个死难者咧， 啊， 好啦，咁引起到另外一话题咧，我哋冇时间倾啊。其实嗰日我睇完报纸啦，我觉得心唔系好安乐嘅。有一样嘢咧，就 系 政府委任咗一个好高层次嘅调查委员会啊嘛。聆讯完毕，佢都未交报告。喺未交报告之前。而律政司已经决定检控两个船长因为疏忽而导致误杀每人被控呢39条误杀罪名我觉得是快了一步了我有少少的感觉 是 不是应该挺埋个报告出了律政司先采取行动呢 定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参与呢 譬如这个报告他有参与譬如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公布呢你报告未出如果报告出了的话如果啊我说这个如果是万一我也知道不会发生的是譬如说那两个船长不需要负责的呢那么怎么样呢咁當然啦，律政司檢控咧，亦都唔係受呢個委員會主導嘅，我亦都同意。但係總之，我覺得係有啲唔妥啦。 因為嗰、那個 有啲不尋常啊。 嗰個死因聆訊係講過係冇呢個係佢唔係去追究責任噶嘛，佢想知道真相發生咗咩事啫。 咁係咪可能我哋嗱，我一估咋？即係我又係估咋？你俾人一種感覺唔好嘅原因咧，就是、香港有制度噶嘛。譬如係唔係律政司知道嗰個委員會出嚟嘅報告？是将个责任不是主要摆在两个船长身上。咁你而家就所以先发制人。就先检控咗先。就好过到时个报告出咗话咦点解你唔跟个报告做嘢嘅呢咁。 有非话佢呢系慢吞吞系嘛。 唔系所以我系觉得有问题嘅。我觉得应该系同步嘅。个报告出咗嚟你一个咁高层次嘅喂使好多钱 㗎。英国请专家嚟㗎嘛。 一个咁嘅调查委员会个报告未出，你就先去检控。如果既然检控咧，咁啊即系唔使调查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调查委员会废嘅。即系而家律政司已经将个责任摆喺两个船长身上啊嘛。嗱，而家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好唔抵嘅咧。咁当然啦， 佢系话双方面都冇喺嗰个处境度咧，系做一啲嘅系防止意外发生嘅一啲嘅。 我同意噶。嗱，专业人士。船长、飞机师、工程师好，所有有牌嘅人都要为咗自己。如果你系喺 执 行你嘅你嘅职务嘅时候，系有疏忽或者甚至乎刑事疏忽，有刑事疏忽噶。飞机师有你睇嗰套戏嗰套咩啊 ？Denzel Washington 嗰套戏都系啦。你有刑事疏忽噶嘛？你系要负刑责噶嘛？呢样嘢我同意嘅。但问题就我唔同意一样嘢咧，我有怀疑一样嘢咧，就系话你个委员会嗰度咧喺个聆讯过程里边咧已经披露咗一样嘢咧，海事处喺验船嘅时候咧系有疏忽噶嘛， 严重嘅疏忽添啊！ 嗰架船如果系完全合规格嘅，就未必沉，又未必沉得咁快。 即使嗰日嗰个船长系有做嘅嘢，系可能做得唔足够，或者甚至佢系做错咗。 但是呢可能会都是酿成惨剧都是会沉船都是会死人但是 不会死咁多 不会死咁多人 一定不会死咁多 所以呢样嘢呢我就是很不安乐的我睇咗仲做一样嘢呢船公司呢你知啦早已经呢唔帮嗰两个船长嘅其中一间呢起码 是 唔再帮佢去代表佢辩论㗎嘛辩护㗎嘛咁但呢样嘢又系令到我觉得又系好唔公道即系起码呢样嘢俾我睇到一样嘢呢而家呢就叫打乌蝇就唔打老虎其实海事处呢喂虽然海事处唔系一个人啊海事处长有责任㗎喎 有责任有责任 如果喺其他国家可能海事处长都要面临刑责㗎喎 是 你验船个验船官起码面临刑责啊验船官本身系专业人士嚟㗎喎个海事官 但現在最離譜就是什麼都說不記得嘛， 不是那個都是他都有刑責的、海事官員有刑責的、等於你冧樓、如果你屋宇署批准了那層樓去起，第二天那層樓冧了的、 現在好像我們是唐唐家咁样吓，咁嗰啲猪人士都可能会中招噶。 都有刑责噶嘛？你嗰个船，喂，摆明偷工减料噶啦。 系， 你又冇跟足程序验船。 嗯嗯， 你系咁批咗佢，船公司系要负责。嗱，而家船公司冇事， 系 做船厂冇事， 系 海事处冇事， 系 就揾两个船长出嚟制旗， 放生咗佢哋吓。 嗱，我就觉得好唔公道嘅。如果你要告咧，嗱，呢啲第一被告船长，第二被告船厂， 嗯 第三被告海事处， 系。 验船官喂，好多人要负责噶。嗱呢样嘢咧，咪就系所以话人咧，你咪欺压嗰啲欺凌嗰啲弱小咯。 系 嗰两个船长就摆明系弱势噶啦。嗱，你试下告啲飞机师啊，你飞机师工会都会出头啊嘛。佢又冇工会，又冇钱，咁啊，分分钟系要坐监嘅。 咁你话法律之前人哋平等，佢真系对佢嚟讲唔系好平等嘅。 唔系你，我觉得律政司做得唔啱。你一方面，我觉得系未喺嗰个委员会嗱。我而家又话讲定先啦。如果委员嘅报告出咗，其中有一啲责任系摆喺个船厂度嘅，摆喺个海事处度嘅，摆喺个验船官度嘅。咁你呢一个 律政司就追。追告 系咪会告翻你哋？系唔系啊？我而家问紧啦， 我 而家讲 我就话， 梗系应该啦。 咁啊，应该咯，就系吓。 喂，而家你摆明咧系好唔公道，你明噶？即系当然，嗰两个船长一定有责任噶。 有， 我唔系护短啊。 系， 佢有刑责噶。 系， 啊，你系船长。 系， 啊，你有牌，你有牌就要负责噶啦。 系， 啊，咁你系有疏忽导致死亡，咁系可以告你误杀噶。 系， 但系问题系咪净系呢两个人孭飞咧？嗱，如果呢淨係呢兩眼孭飛，係咪唔公道呢？嗱，我哋社會有公義㗎，我哋社會，唉，所以我都好唔明咧，點解會有香港地？我哋唔係好似好講公義啊，講核心價值啊，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而家越嚟越差，你明唔明？你睇到海事處，你睇到成樣嘢，最近幾單意外，嗱，海事處俾個。在个委员会那里丑态百出消防处机电工程处那些呢在这个花园街大火又是丑态百出你最近这个那单火烛可以半岛现在呢又是呢发现呢原来消防员呢第一呢平时以为训练有数原来我哋而家九七之后， 不过而家都唔知道咧，系究竟系咩时候咧？嗰、那个咁嘅系消防山 系佢去错地方。我记林都话唔好讲，呢个直情系欺春片先有嘅。警方处理嗰个伦常惨剧， 系 将啲证物，主要证物抌咗堆填区。 系 喂，大佬啊，即系你明明你睇到香港嗰个管治啊，你唔好讲梁呢个特首添啦， 系 呢个车大炮特首啦。 我哋咁嘅讲， 再讲埋佢个班 底 啦， 不如一系喎 乜嘢都唔掂啊！而家你突然间嗱，我哋话公务员啦，你特首唔掂，文责班子唔掂，公务员都掂啦。嗱，而家啲专业部门又出现问题啦。 系 啊，咁点搞咧？即系你话我哋点算咧？你话啊，即系所以点解而家越嚟越咧就劳气啊？唔系劳气，你系会觉得咧？气馁啊！ 会唔会有人觉得系大巴你唔化啫，系嘛？ 系仲未化噶，系唔化噶？而家系，如果化就唔做呢个 D 一百啦，化就唔会五点钟起身啦。啱啊！嗱，你又睇到个议会， 系 你话民主派、公民党嗰啲，民主党嗰啲本来是事正正嘅， 系 啊，仲有一个叫工党， 系 啊，喂，你点可以嗱？你唔参加拉布，我哋可以理解， 系 啊，你话人哋激进啊，你要争取。啊！我哋香港啲所谓中产嘅啊，嗰啲沉默大多数啲票啊，政客就系咁噶啦， 系 啊，认票唔认人嘅。好啦，但系你而家个出现咗个丑态咁样咧，就是、你话俾我哋听，原来你嘅修订系好儿戏嘅。你点可以收翻嘅啫？你唔可以收翻噶，你咪 佢话相信人哋都有足及啦。 咁你唔好做咯，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咁多人恨做立法会议员，你做乜要你做啫？啊，咁多人修订，点解你又修订嘅？咁你一早唔好攞出嚟修订啦，一早你预咗有其他人会修订，你真系以为你自己好叻咩？天下无敌咩？你何秀兰唔系啊嘛？你明唔明啫？ 還有一件事你不要用那些借口擺埋老人家公務員出糧政府運作中援等等我們有一個借口有一件事叫臨時撥款的不用做過立法會議員都認識這些常理來的學你想白說美國大把沒試過現在沙士死這麼多人記憶猶新你的禽流感 你看到河伯能教授苦口婆濕只有一人不停出來叫人不要輕視這次變種禽流感 HN9 來勢洶洶現在是可以隨時人傳人的現在還有北京有隱性的禽流感患者已經證明了還有沒有發病都令人害怕現在你去街市還有生雞賣湯雞殺鴨沒有鴨的現在冰鮮鴨湯雞 人不戴口罩沒有人我有人戴口罩去街市買東西有人有個街市婆問他你為何戴口罩這樣也可以嗎是啊那我不讓你我不舒服行不行不是的話當然人家跟他說我怕這個H9 我們稍後會叫黃世澤我其實叫了昨天星期一將他放上網放上我們Facebook 我們現在就呼籲所有D100的聽眾 簽名給運輸處處長立法會運輸事務委員會要求召開特別會議 要這個98開先鋒去 我們現在放信上去 就叫所有我們D100的聽眾 就寄信每人一信給你立法會議員 要求立法會運輸和衛生兩個都是兩個事務委員會盡快召開會議一是不是那些雞檔的人衛生食物衛生的委員會這雞飯是不是要戴口罩第二件事就是九巴是不是要開先鋒你為了省那10%的油價 都是很多百分之十的一年做多少錢差異你知道但是你草菅人命你不要說影響到司機的精神集中那個二氧化碳他隨時會中毒會暈他不暈是影響的集中力第二件事你以前在那裡跟我爭論說沒有科學根據證明 CO2二氧化碳在車廂裡 接著又說有空氣清新機在車上所以就不開先鋒人都知道你不開先鋒的原因為什麼不開我經常跟你爭論你說這麼多事你說我不是為了省錢的那你為什麼不開現在人說現在以防萬一我現在什麼都不跟你爭論我現在不跟你爭論二氧化碳我現在跟你爭論一件事現在有禽流感禽流感呢 就由上呼吸道傳染的現在雖然未證明到人傳人但問題是不是你為了公眾利益為了乘客的利益那你是不是應該開先鋒去呢在這個非常時期非常時期非常守法所以我們就會放上去 我們的Facebook 第一就希望聽眾為了社會公眾利益 要行公義 我們D100最重要是行公義、行善 是兩件事,一個善、一個公義 這兩件事,我們就要寫信 就算我們不坐巴士我不坐巴士的想法以前經常坐巴士過去我昨天也要坐 小心啊你 我坐在04的,OK的 在04就沒有禽流感你又在弄不到聽眾我真的大哥你想不到說明104沒有禽流感你有沒有搞錯我不是說沒有禽流感我意思是說我是坐那條線是不是不同巴士公司可能不是都是九巴不過有另外中巴都有喂問題就是說寫信給立法會要求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查一下這個不開先鋒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的聽眾也寫信給運輸局我們會整理標準的信件給運輸局局長這個叫張炳良運輸處處長要求他限令以公眾利益根據牌照規定開先鋒去 官商勾結大家都知道這些公共事業也是地仔霸權的又是要群眾壓力是吧不是一定要給群眾壓力的你不給群眾壓力到時出了事很簡單我們現在整理我們沒有人說十年前沙士的時候風波的茶杯擔任有什麼角色終於我們找到聽眾我把你帶回來昨天又有另外一個聽眾他又說有帶我們第一位聽眾給我們帶最糟糕是剛剛 過了沙士之後03年到04年的帶但沒有沙士期間的錄音帶如果有我都呼籲聽眾不怕多的我們多一些疫情任何有過去不要說03、04年因為我們現在要找回那個新電台我們現在靠Facebook的靠上網靠Google的但在2000年我們封咪前的時期是沒有互聯網的我們開始的時候很珍貴的資料大家有這些錄音帶我有些97年的帶97之後的我就沒有了我就希望大家給錄音帶我們我們可以整回一個資料室起碼有些資料可以拿出來譬如八仙嶺譬如佳利大廈大火填海沙士 甚至乎金英事件這些錄音帶都很重要這是香港通過一個媒體發起的群眾運動一個見證所以我很希望聽眾幫忙如果你有的抄一下你的箱底籠底可能有人用卡式帶錄起了可以給我們做個copy ，如果你不是用一個digital format，我們會送你一個數碼的copy，即是數碼的碟給你，一家便宜，兩家著。商台本來就有的，商台一定有的，但是因為風波的茶杯，對商台來說呢 是他們希望極之希望可以忘記一段歷史忘記得的沒有失傳希望沒有這個節目沒有林毓華沒有鄭經翰沒有黃毓民的存在有位剛才我說的Yuki就說這樣會不會侵犯版權我就答你基於公眾利益那些不用擔心我很多謝聽眾一人做事一人當有什麼事林毓華什麼飛他是台長<笑> 為什麼林毓華現在做了台長呢我現在又宣佈林毓華在這個什麼二播雲天九十日他就是發起人兼有聲台台長但回到數碼港我們公司正式成立了現在成立了昨天我跟何國輝入了錢了他在匯豐銀行開了戶口了以後不用用你的戶口了多謝但你仍然是這個台長你不介意嗎不介意 大家不是以為那個人好像大家例子不要說壞話數聽都不喜歡你英俊嘛大哥有人說你像那個明星的歌星多厲害看得直接暈了你的想像暈了有人所以你說現在香港出現的問題是不是很多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我們D100不是一定有要求 現在閉就閉了很多人是沒有要求的沒有要求大家很簡單梁振英寸劍有人追劉夢雄梁振英事件是不是大家忘記了劉夢雄對梁振英的指責是很嚴重的 有人去ICAC報案的 ICAC是不是在處理 梁振英的寸劍屋宇署是不是眼開眼閉很多人忘記了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 他的誠信是被質疑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令人質疑的好像限奶粉令在立法會開會討論了議員要求有個所謂日落方案即是說這條例是限一年的可不可以一年後取消他高永文堅持不肯你昨天看了消費者委員會的報告出來 奶粉商托价， 哇离晒谱啊真系！ 点解托价？ 可以系居然系 托价四成 啊真系离晒谱！ 佢就系因为咧希望所有奶粉卖去大陆啊嘛，卖俾水货啊嘛，佢唔想卖俾你根本就，咁所以呢个系人为嘅奶粉荒嚟噶嘛，同水客系冇关系噶嘛。呢个系个厂嘅问题啊，供应商嘅问题啊嘛。咁你呢个政府唔去处理，就为咗民粹主义。听到嗰啲咁嘅本土主义啊，啊，仲有个议员叫咩？我撑佢嗰个叫咩啊？啊，郑家富条僆嘅，啊，我真系唔敢得罪啊，范国威啊，佢成日拉住个尖州话要好过瘾啊！呢啲咪喺度做 show 咯？呢啲系 typical 政客啊，即系我对佢有啲不满噶。虽然呢个系叻仔，但佢专做埋啲咁嘅无谓嘢。喂，你又为咗梁振英讨好啲市民， 急于上位 就搞呢啲嘢出嚟嘅啫，其实就冇呢个奶粉荒嘅，话俾你听。而家嗰200条线仲有冇人听电话？我都想知系咪买奶粉得唔得咧？一试下打个电话去， 我谂 要听新闻。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美国波士顿马拉松大赛终点附近发生两次爆炸，当地传媒报道现在增至三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表示会因应波士顿的爆炸事件加强全美的保安。他又说正动员资源调查事件，会找出真相，将所有涉案的人绳之于法。有白宫高级官员之后说，几个爆炸装置同时启动，相信与恐怖袭击有关，但是强调仍然需要分析情报，所以总统现阶段不会形容事件是恐袭。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两点左右，两个爆炸装置相距大约50米至100米，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爆炸。华盛顿和纽约等主要城市已经全面加强戒备。金价大幅下挫，纽约期金大跌140.3美元，收市报每安士1361.1美元，跌幅超过9%。市场忧虑金价牛市终结，投资者抛售黄金，转为投资其他更好回报的资产。受到黄金和其他商品价格急跌等消息影响，加上波士顿马拉松大赛终点附近发生两次爆炸，消息打击美股情绪。道琼斯指数以接近全日最低位收市，报14599点，下跌265点，跌幅是1.8%。在天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100米左右，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能见度颇低，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0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好，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就现时啊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下去到上边嘅，差唔多城市花园噶啦吓。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继续要间封啊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新沿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咁啊亦影响到西隧向津中环方向咧，咁啊出口位比较车多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今次去到呢个女童军总会转晒弯，过晒镜头噶啦吓。另外呢个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去油麻地停一场，继续冇变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康庄道桥底仍然都系铺满车啊吓。 新界區思瑞出翻九龍方向世界花園，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龍咧，排翻去浸大國際學院嘅嚇。係啦，其實做街市啊，或者呢個批發嘅雞販咧，就真係要行多市民幾步噶啦嚇。唔該你哋啦，一開工第一時間戴翻個口罩，戴翻個手套，先好處理嗰啲雞隻嚇。你知啦，你哋最先接觸雞隻噶嘛，要靠你哋把關噶啦。啊，如果唔係一鬆懈出事噶，乜仲要啊？提一提啲駕駛人士啊，乜揸架車經常都會啊，車身啊或者玻璃啊啊有啲著粉啊嘛，著便便喺度。唔該你哋啊，亦都係好小心咁處理嚇。處理完啊點咧？即刻洗手，一係就擺定一樽嚇。有酒精消毒嘅碱液喺车度，啊，即时抹干净下手，一见到有洗手间啊，厕所就再洗手，哎，咁就稳阵啦。呢啲嘢真系唔好松懈噶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马油是用马的脂肪制成的油，根据中国古籍《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的记载，马油有促进头发生长、预防冻疮、湿疹、皮肤干裂的作用。日本早年马油流传为一般民间的烫伤烧伤药物，难道马油真是这么神奇？ 想知马油更多神奇功效，留意星期五下午一点的前因后果，红本愿物语之马上游有因游环节，黄伟文、何海婷同你一一道来。 内地 H7N9 禽流感个案不断增加，中东地区新沙士疫情，朝鲜半岛导弹核试关系紧张。 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忽略有关国家地区可能出现影响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风险， D100 唯有发出民间旅游警示。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黑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南北韩、上海、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严重威胁，香港居民不应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红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国华东、华北、河南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明显威胁，香港居民应该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黄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东、中国其他地区，代表对人身安全有威胁迹象，香港居民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广东呢都没有受影响的迹象的情况，我们亦都已经加强了即是那些活鸡入来香港未售卖之前呢要进行 H7 快速测试这个安排之后呢，暂时来讲我就不会考虑即是一些比较进一步的严厉的措施。 老实说，民主这个只不过是近这三四百年的事，根本就不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民主只不过是外边拍来货。 有九成几的香港市民已经知道什么叫占领中环，就是有占领中环这件事他是知道的。如果你想象一下，你要推销一个品牌呢，要在三个月里面让到有九成几人知道呢，你需要投入多少钱呢？我们是一蚊都没用过呢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已经有九成几人知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九点零八分，我们现在电话旁边呢就有一个一雷天下响现在香港很出名的陈广文的。 是早晨啊，陈广文。网站上有尊重八四年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的一国两制的演绎。早晨陈生。 早晨早晨啊， 陈生早晨。 你好陈生。 同嘅。 喂陈生。 郑大班。哇，唔好咁吹捧我，普通一个市民。 唔系，你好出名㗎啦，你即係等于好似正话戴耀廷咁讲，占领中环三个月冇用过一个崩。 就已經香港九成人知道有佔領中環這件事。 你也是其中一個推動這件事的人，他應該多謝你。我推動他反對他，不然我們慢慢談，你有時間說，你不用趕著去香港電台吧？不用，因為昨天那個高達斌好像是跟你同一個組織的。是啊，我們愛港之星，他是主席來的，我是成員來的。你不是副主席？ 我不是副主席，即是你比較出位的，你比較冷靜得多了，陳先生。陳先生，我們慢慢談，如果有時間就最好慢慢談。有多久時間？沒所謂的，聽好不好聽，聽得好不好聽。我們聽眾，如果聽眾關機的話，我都要收線，因為我不可以趕客。我講話沒用，我不可以趕客。 那我想你不如介紹一下你這個愛港之星的組織給大家聽聽好嗎？愛港之星，我又不可以代表他發言，只可以由我自己何時參加愛港之星說。不，陳先生，你不介意啊，說話要有層次的嘛。那你就加入了愛港之星了。是啊，是啊。那你就說你想說了你為什麼加入愛港之星先了。 是因為我不可以代你問我那條問題是問，不，那你講啊，你點解加入愛港之星先啦，我又俾你講咗先啦，好唔好啊？好啊，多謝你咁俾面啦。我唔使客氣，我哋兩年國民教育開始咧，有一班人係頂唔順泛民做得太過過火咧而出嚟噶。咁愛港之星啊，高主席咧同佢一班嘅朋友，甚至係我咧，都係嗰段時間出嚟嘅。 咁大家開始呢，其實好多人覺得我哋係要撐政府，其實我內心去睇返呢，最主要唔係撐政府啊，最主要呢係因為好憎嗰班泛民個嘅人出嚟，所以我哋係打泛民嘅啫。所以喺一啲嘅活動入面呢，好多時我哋覺得泛民做得唔好呢，我哋就會走出嚟去對抗。咁俾個社會知道返呢，除咗泛民嘅聲音之外呢。 還有另一班的聲音出來，可能這班聲音是支持政府，但其實再看深一點，其實是這班人是不接受泛民的做法。陳廣民，你說了，我又不可以太長氣的，你知道。我總結一下，陳廣民，你的意思就是你加入這個組織是因為你很憎泛民。 是啊，你可以這樣說，即是一個所謂hatred，即是一個叫做憎恨的組織來的。是，就這樣用label憎恨的，但是沒所謂的。不是啊，你說的，我就陳先生，你們用的行動都幾激的，但是打反對抗的，誰說你給我問問一下，你先，你給我一些機會，陳廣民解釋一下先。 好啊，好啊。 你有讀過書的？有，我有小學，有中學。即是你的學歷就是中學畢業。 是啊，是啊。 我想問你，你都是成年人來的，你過了21歲了吧？ 過了，第一你受過教育啦，中等教育啦，第二你是一個聽你講嘢都一個好有理性的人啦，有見地的人啦，唔夠你，你都係，你唔使撐我鞋㗎，你有偶像嚟，唔好意思啊，真係多謝你，你有冇聽過樣嘢叫 no and no thank you？冇啊，我哋識中文唔識英文，即係。 多得你唔少啊！嗱，想問下你，既然係一個即係一般喺個社會度咧，用常理去推斷咧，你就係一個所謂 reasonable， 即係一個合理嘅有合理判斷力嘅人嚟嘅。即係絕對係有個人嘅睇法嘅。嗱，咁你加入一個組織，仲係呢個組織嘅比較活躍嘅成員。係啊，係啊。 你是不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东西你就在加入去，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草率了呢？因为我第一个问题，我问你嘛，第一个问题你又不记得了，陈广民，我问你话，你可不可以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爱港之星的组织我听？你说你，第一你讲两样嘢，我就好有记性的，短暂记忆好掂的。第一你就话了，我不可以代表个组织讲嘢啦，但我没有叫你代表个组织讲嘢。 我只是问你，你对这个组织有多了解嘛？如果你问我。 你為何加入D100啊 我想我們每一個同事都會告訴你 D100什麼什麼什麼 你為何加入民主黨啊 人家又會說你為何加入民建聯 人家又會說的嘛 我想飛黃騰達譬如這樣說那我要你介紹一下這個組織你都介紹不到的那你又怎會一個人又怎會無端端走入會的呢 如果明天有人在街上你要知道組織是什麼你連組織都不清楚的你就貿然入會等於有人在街上你說好打不平就加入黑社會那你就入了我跟你說我有黑社會自稱黑社會成員有罪的我假設有個黑社會大佬我們兩個紅錦的我們先暫時拉起那裡<笑> 你假設有個黑社會大佬去收拌我們黑社會就拜關公的我們就講義氣的我們就專門抱打不平的那你就入會了你明白嗎你就是這樣的人來的因為你看了你因為你講不到給我聽我講知識是一個什麼組織的嘛那你可不可以再給我一次機會你講講不到我們就去第二個話題的了哎呀我寧願去第二個話題即是你真的講不到了 即是你承認你說不到這個不是乒乓不是乒乓我想我不想一下KO你如果你覺得這樣KO到我不是KO我不想你是一個問題你不用扮第一你佔領中國一定會談我想問你的原因就是你入了愛港之星那我轉過來我講回 愛港之星是一個走理性溫和路線想跟反對派那邊有溝通 亦都可以用一些實際的理性的討論去看現在香港發生的一些政治的話題或者一些社會的話題 你不要在那裡大我想我問你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會你去到這裡當然啦你不會一個會長的嘛你那個會是一個 即是不是非法組織來的不是絕對不是好了那麼會章是什麼呢有沒有會章會章就是剛才跟你說用理性去討論 好啊講理性啦你又講理性啦我又同你講理性啦你一舉成名當日就去踩鄭宇錫的場 不是踩場我是以公民身份去跑會而已我們是踩場來的怎麼解呢你都要當踩場就當踩場不要緊我說是踩場你說不是不要緊的大家聽到了最好做電台直播呢我們聽眾聽到你說話直接聽到的嘛又直接聽到我說話他們聽眾就有理性的他們就會各取所需我們一句說話可能你不懂的就叫公道自在人心 好了我想問問你了那是你的踩場你已經說了你很討厭這班人為什麼不是踩場你明明你現在有一個反射來的你自己已經說了你為什麼進入這個會為什麼會走去做一些這麼出位的行為是因為你很憎恨這班人你都說我是很理性的人不是我說你理性的我說你是一個合理用合理去推斷擺低了情感講理性的所以我去檢討會內容那裡就是你可不可以讓我先說 不如你說的時間太長了不要緊你大把時間你不用擔心你大把時間第一好啊你說你姓的人家開這個研討會是講佔領中環你反對佔領中環人家研討會講這個特首候選人的提名資格他跟上星期六 楊剛時務搞那個資料佔領中環論題不同的是啊你真是挺好你有記性你真是好啊我幫你澄清一點不用你記得就行了都是跟佔領中環有關的因為最終如果不達是因為兩個團體最終都是想搞亂香港嘛所以當然有關這個是你說的我現在想問你的問題很多人知道大家知道的很多人我們直九成人都知道嘛公道自在人心喂你究竟你 你是不是想跟我爭辯你如果要爭辯我就開始跟你爭辯如果大家傾偈慢慢傾你給我講先好不好呢給我問你東西好不好呢好啊好啊我想問你一件事人家開研討會人家的立場很鮮明的你說明很真的一班人的你自己說的那你就去踩場所以為什麼叫踩場先我不是當這個事實如果後即是沒有影片裡面的踢館那你去到之後 人家都未曾開始，剛剛開始第一個講者就叫莫乃光，那你已經走上台叫囂，你已經要爭取發言權，那是不是不講道理呢？ 其實不是，因為按一般的研討會的程序，我用理性程序跟你講法，主席是應該交代整個研討會的流程是怎樣的。 陳廣文，我現在告訴你，我現在告訴你，我覺得你是沒理由，我講什麼為什麼呢？因為你講這個沒理由，你都不讓我講。 你講這個歪理來的，因為大家聽過了，我又解釋給你聽為什麼。 研討會要講程序。 陳廣文，我講什麼為什麼？你說關於程序這件事在不同的電台 在不同的傳媒已經報道了我拿著這一疊大公文匯幾十張紙都是講你的理由你不用講我們聽眾都知道我們交代了背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們聽眾一定知道報紙報道我現在想問你一件事你去一個研討會人家第一沒有邀請你啦 第二件事,人家有人家的程序,你如果不認為程序不合,那你就退出咯 人家剛剛開始的會議,你就阻撓人家的會議的進行 這些不是叫爛仔行徑,叫什麼呢? 還有什麼叫理性呢? 到我回答沒有? 你說吧,你不用說 不是的,如果歪理我就拼下去了 你說了,這個研討會是私人派對來嗎? 公開報名的,有電話打下去報名的 是外面所有支持或反對的人都可以參加的你報名都不了解你炒啊你報名你要看戲啊我現在告訴你你買一張票去看戲啊那套戲不好看啊五分鐘開場之後沒有交代到劇情你就站起來上台大喊大叫了你如果去看話劇也衝上去一樣的單方面人家播放給你你接收了信息研討會是一個溝通的聚會溝通你就不肯跟人溝通啊陳廣文你人家未給機會你就交流第一個講者都未人講完話莫乃光都未人講完話你已經破壞了別人的會議你說什麼啊你我不想問你那麼多我只是想問你一個問題陳廣文你做什麼的你正職做什麼的我說過私人的資料不講我現在告訴你為什麼你不講原因就是因為第一你根本是這個是你的職業你倒亂當陳廣文 你都說不到給人聽陳廣文不是你交代不到你做什麼你做黑社會的我有很多原因你的職業可以告訴別人我沒有問你我沒有問你我沒有問你在哪間公司工作嘛我不喜歡回答你你不喜歡回答我就行了說完了就是我現在不是告訴你收錢你的正職就是香港之星你搗亂香港你可以說收錢的公道自在人心你有公道的公道全香港人都覺得你是人渣陳廣文 可能是的對於你們的人渣來說我就是人渣你肯定是啊我告訴你無所謂我都有很多我見得多啊你為什麼會憎恨這個民主派我想問你什麼叫搗亂香港我想你說因為民主派搗亂香港怎樣搗亂法我想問你怎樣搗亂法你舉個例子你聽聽怎樣搗亂香港你這些人就不守規矩就是搗亂香港你就說人搗亂香港你沒讀過書人家那些人每個讀多少書人家有選票的 有幾萬選票的過了集只有立法會起碼你說給我聽你不是說英國人接受教育的機會我們被百多年英國殖民地統治了這麼久我們被人侮辱了這麼久的尊嚴我是不是要拿回自己的尊嚴回來你說什麼國民教育是黑頭髮黃皮膚啊 我當然是中國人你不是啊你現在有些反國民教育反國民教育是反洗腦陳廣民就是不想像國人像你這樣的樣子就是因為你未受過國民教育民族復興民族復興百多年八國軍打到日本都殘了陳廣民我問你認不認歷史陳廣民我是一個斯文人但我也可以大力復興你說什麼真的陳廣民 我說給你聽你就出賣香港人出賣中國人利益的人我就是做一個中國人你做回中國人我問你陳廣民我當然有中國人尊嚴你就出醜陳廣民你是想做共產黨的走狗而已你收錢的你認了他政府我尊重是哪一個政治團體去管理這個地方這二三十年現在做得不好 你看看西方這些國家美國、歐洲的經濟多差經濟好就可以了陳廣民我真的用眼看什麼叫做陳廣民陳廣民為什麼陳廣民你收聲陳廣民我問你為什麼王光亞要來香港買奶粉給他宣誓 我問你為什麼有大頭B 為什麼有大頭B 我們是支持23條立法快點去捉快你這班友的捉散我們你明白了嗎陳廣民現在到我說什麼到你了說話我問你為什麼王光亞作為港澳版很多好東西好東西什麼大陸沒有好東西傻子 大陸有好東西就慢慢改了大陸的壞東西就出來了其中一個我想問一下你陳廣民你是不是香港出生的陳廣民你是不是香港出生的做他你做國家主席陳廣民你是不是香港出生的不行要倒閉這麼小陳廣民搞定你自己生意先陳廣民我想問一下你你不要說粗口我告訴你 低能不是粗口來的低能是粗口來的我告訴你陳廣民低能我現在告訴你陳廣民你的能力低你的電台都說不好陳廣民那些一百有多少人聽你又打電話來我幫你做宣傳而已多謝你多謝你對不起我沒有錢給你的我沒有錢給你的我沒有250元給你的陳廣民我想問一下你 你連告訴別人你是在哪裡賺錢你都不敢說我關你差事啊我在哪裡賺錢你賺錢陳廣民你賺錢就是專門去搗亂別人的東西就是收錢 你認了他了你倒亂了有外國的政治獻金在付錢今天打電話來可以有收多少錢是不是今天你收了多少錢有錢收我做了更加大件事我想不想做十幾二十人走出來做示威我很虧的我告訴你我成本幾便宜我弄了手舉牌你不要說這些廢話那你即是打斧頭吧用不用有幕後陳廣民你即是打斧頭吧 你報紙說騎虎難下現在落不到來打斧頭究竟陳廣民你不如說一下你自己可不可以掠多少我想問一下你我們在虧本的又做又執我們每天都在虧本的收了別人多少錢我們每天都在虧本的陳廣民貼錢啊很多人做賣虧本不要緊我們為了正義不是社會的主流意見我們為了正義不要緊的陳廣民真的啊陳廣民我給你一個電台不做陳廣民 陳廣民我現在問你問第一你是拒絕回應你說拒絕回應我是不喜歡回答你那你打電話來做什麼沒有意思的你問其他問題我們要知道你做什麼你怎麼賺錢大班我運用台長的身份 沒有我問你劉曉華我想問你

我做了義工的啦你做什麼義工你做的那些叫義工嗎 你做那些有償,你做那些維穩啊 我幫我社會服務啊,不是義工啊,你叫維穩啊,維穩你給維穩經費我啊,就是不是我給你,就是大陸給你嘛,你用這些詞語來講啦,經常講這些東西,你問佔領中華,問佔領中華啦,我不是問你佔領中華,我不是對你人格,我不是對你人格,後面我整班support他在,如果你都不會打電話給我啦 你初初又很謙虛香港很多人是頂不住泛民你一群臭人走出來支持我們做這些事情陳廣民如果不是我怎麼上網已經可以推廣到我自己的守護中環的行動有人走出來啊厲害啊為什麼泛民的人做些事這麼差我問你鄭宇石那個研討會有多少你泛民的支持者去啊那個小貓幾隻十幾個哇燒死我啊 我用少少時間,都找了二、三十人去,你只有十幾個 我現在告訴你你就說你很憎恨那些泛民主派的人第二件事你就說你很憎恨那些泛民主派的人 我們搗亂極,就說全部那些,賊人們要門,打傷人們的管理員,你沒有亂說話給我聽,陳廣民,陳廣民,我問你一件事,很簡單的,你是美毒的無語錄,如果這班人,你現在沒有資格做,你如果說,如果你反對這些佔領中環,反對這班抗中聯港的人,你就不要幫他宣傳,你為什麼還沾沾自喜? 說如果沒有你的契弟就去宣傳戴耀廷自己的立論那你為什麼要你去幫他宣傳呢我想問你陳廣民你認識什麼人權公約你收聲吧人權四公約四個字你就認識陳廣民又是轉自己的立場啦收工啦陳廣民你為什麼要去幫他們宣傳呢 你為什麼要幫他們宣傳現在我做你老闆我給你錢的話我就問你一件事你既然這麼憎恨這班人為什麼要幫他們宣傳呢那些人是給錢你走出來說話你自己的電台搞得很反共電台你也知道在香港拿不到一個 好好的位置,你那D100有多少收聽率? 沒有的,我們沒有的,我們沒有人聽的 我現在可以喊得這麼大聲反正跟你聊天而已我不想跟你聊天你人渣來我怎會跟你聊天斯文很多但因為你這個不是港台我都用這樣的氣語氣跟你說你看到開頭斯斯文文那好現在真情流露大家知道你是什麼人什麼底勢你一下就說打泛民抗爭你後來痛了 浪費了你我的行動度可以很大可以很低可以很高的你知不知道陳廣民我現在想問你一件事好啊問吧你既然這麼反對抗中亂港又反對佔領中環又真這些泛民人你說的你沒得收回的那他們的行動亦都戴耀廷今天出來說 在3個月裏面,90%的香港人知道 你又沾沾自喜去領工 90%人知道啊 你先聽我說完吧 人民叫人做個調查70%人反對佔領中環你是其中一個人我現在不是說支持人用拿著條200章第38條說他在煽動其他人犯法他自己都說我認識法律我會避開的了 但聽他講的支持者愚蠢陳廣民我學你講話都可以陳廣民我告訴你如果你這樣說話你這樣說話叫你理性我就不知道什麼叫理性了你先說我拿條法例來跟你講陳廣民我想問你現在警務處抓人了嗎學你們是講口號口號那我要普選那什麼叫普選陳大班你回答我 你是不是想學習普選普選我現在告訴你普選就是一個普世價值有普及而平等每人都可以有一人一票去投票每日都可以參選如果你不懂事就回去讀下書用你的時間去進修一下自己就好過收一天收那幾百元打個電話來一會兒又去拿幾百元這樣做人就是完全是個人渣你簡直對不起我不再聽你說話了拜拜阿通如果對手沒有 嘔了幾桶血出來這樣叫溝通這樣叫理性頂住不順真的香港教育真是慘給了機會出洋相這些多點要打理好好麻煩了 早晨早晨,翻工時間,早上9點36分,這分鐘繼續有阿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告示打到過海,現時龍尾新和基中心,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就海景大廈那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繼續車都有管道口, 不過暫時無需要間風字,西區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就中山紀念公園那邊,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那邊另外加士居道過繼續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油麻地停一場二轉一線車多一點車龍就斬了一個道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龍尾康莊道橋底繼續徘徊住新界區私隧和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方向都是收費廣場車多一點聽回剛才陳先生愛港之星 真是血都吐了他自己的組織不是很清楚是什麼他有很多理論又說人家站在那裡搞亂人又說人家未開始就要找人他這個就很行的他還說打擊民主派是他自己的責任因為人家推動國民教育 思維其實都頗亂的這個人真的我支持你的支持你的思維應該去接受一下檢查看醫生因為盡量修正好不好不是啦你不如真的下次講清楚你那些收費怎樣你知道香港人很多人失業不過真的不是過學你這樣的很多人都寧可失業都不想收買香港收你那些錢去搗亂香港這些真是頗為核心價值你就是重新做人不懂得說了 好了,現時天氣溫度就22度,相對濕度88%, 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65-95屬於偏高, 路邊監測站105-190, 屬於甚高。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 短暫時間有陽光，能見度頗低，天氣溫暖，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大聲台重新出發。 你为英勇的骑士，你会献上乜嘢令公主嫁俾你呢？梗系嚟自日本红满月纯天然成分肌美和精制马油保湿护肤品啦！马油同人体嘅皮脂最接近，渗透力得嘅保湿效果特佳。过嚟睇下，肌马油润肤霜，精制保湿肌马油，肌马油婴儿保湿润肤油，肌马油保湿润肤化妆水，肌马油洗发水，肌马油护发素，油头发照顾到你落脚啊！一套六件，原价1020蚊，而家至上折。 七百蚊仲有成套啦，单买每支都系百零蚊嘅咋，快啲打电话26921926928128订购啦，仲免费送货添。好，公主你嘅，马油我嘅，送埋匹马俾你又点话咧？ 100个人防疫小贴士。 重新出发，大声台，重新出发，星期六上午8点到10点，风波雷的茶杯还声于民，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龙凤大茶楼，下午1点到4点，周末饮冰山，下午4点到黄昏6点，恩典时刻，黄昏6点到晚上9点，音乐真情人陈永业，晚上9点到凌晨12点，怒汉推歌，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在广东都没有受影响的迹象的情况，我们亦都已经加强了，即是那些活鸡入嚟香港未售卖之前，要进行 H7快速测试这个安排之后，暂时来讲，我就不会考虑。 即是一些比较进一步的严厉的措施。老实讲，民主这个只不过是近这三四百年的事，根本就不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民主只不过是外边客来货。有90%多的香港市民已经知道什么叫占领中环，即是有占领中环这件事，他是知道的。如果你想象一下，你要推销一个品牌，要在 3个月里面让到有90%多人知道，你需要投入多少钱呢？ 我们是1蚊都没用过，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 已经有90%多人知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9:42 我们现在电话旁边有加拿大的听众，是邱太的。我们电话是1831138，大家对这个陈广文这个人有什么看法呢？网上很多意见，他打电话来发表的，他说我们没人听，起码有一个啦，在加拿大的邱太听，邱太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我真系吓死我啲新闻，做乜啊？陈广文啊，陈正心啊，嗰啲搞到咁鬼乱嘅，唔系我哋嗱，我都要交代下嘅嗱，琴日咧我就同嗰个叫做高达斌嘅拗过交拗过嚟啦。 今天我就給這個機會這個組織讓他們露底。 你明白嗎? 你如果不是這樣,人不知道他們怎樣黑人爭法 但是這邊的報紙,他們很大篇幅地說他們是很愛國 但是就說到最終還是怎樣怎樣所以這些報紙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維穩費你要知道一年有七千億的維穩費說七千億不是七千萬又不是七億又不是七十億是七千億七千億相當於一百億美金很多錢百多億美金是很多錢第二件事都知道在加拿大哪個法 有找過畫的唐人道你都知道唐人街也好賣的貨在哪裡很多做生意的人你現在在偉大祖國在美加在華僑社會做很多賺錢否則就沒有那些99元旅行團出來再商言商 99元都可以了,99元都可以了,那你在商言商的人為了做生意的,你的電台有,譬如你在外地的中文報紙啊,中文電台啊,它是要由廣告靠廣告收益的嘛,所以為什麼逢生媒體呢,有經濟壓力呢,你就不可以獨立的了,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D100就希望我們可以獨立呢,不靠廣告嘛。 所以你明白就行了所以有些官媒有些同他們影相跟著今年就沒有上年了一二年沒有說最怕是他們現在當政策性心都幫人就是香港民意就是這樣賣報紙所以就是主流民意所以我們D100就希望可以多些聽眾收聽就起碼我們有一個電台可以講真話而已目的就是這樣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由聽眾支持我們的營運就這樣所以剛才說我們不懂做生意是對的 其實我要檢討一下,因為如果我們D100想生存的,或者好像以前DBC的 如果我不跟股東吵架的,同意他們那條維穩路線的 又或者今天我們D100肯出賣自己的 我們就可以懂得做生意我就會賺到盤滿缽滿就不用給一個陳廣文因為這樣的年輕人說我不懂得做生意你懂得做電台嗎你搞電台沒有人聽的你搞電台才說你做生意經常吃本的他都不想看我們有多少拉我們也不需要我們也不需要我們也不需要跟他爭吵起碼示範了一件事就是這班人怎麼無恥怎麼沒品 還有另一件事也可以給大家看到我們收的都點擊費其實可能你們都更多錢那些點擊是可以收錢的不是我們就不希望將來其實整個D100我們借這個機會講一下我們希望是由聽眾去支持的我們就不需要受這個廣告和商業的壓力的你明白嗎這樣才可以繼續講真話 你繼續支持我們在加拿大叫多些人聽我們的節目我想說這邊的報紙直接寫著兩個紅公然自稱黑社會大大隻字即是他們很抹黑是喂我先聽到 不過我想邱太你也試一下除了看你當地的報紙也上網看我們香港的報紙 你會有一些不同的內容可以參考一下 好多謝電話我知道長毛不是這樣拜拜我們聽下一位聽眾都有兩個人聽的正話有加拿大有人聽現在香港有個林先生林先生早晨林先生早晨林先生早晨林先生你好我覺得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接受過一個基本學識的教育好像陳廣文這個人我就覺得很可恥還有很可悲剛才他自己每一句說話 自己說的什麼我可以很難跟你說話我亦都可以很好問心說你連出來發表一個意見你連基本的水平修養你都沒有的我不明白你怎樣去說愛國愛港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剛才他很著重就說一個論壇 主持人讲完之后表述完之后任何人都有机会发言。你试下翻学校老师教紧书，你不停咁样插老师嘴，你认为你呢个做法可唔可行呢？我当日我都系一个与会者，我连一个基本希望听清楚人哋嘅论述嘅机会都冇。我唔系，我已经唔讲话你对主持人或者台上讲者点样不敬，你系影响紧我一个普通嘅小市民。你唔好理我系支持定反对都好，我坐得落去我就希望听人哋点样表述，唔系听你陈定心企咗上台做咗都话冇做嘅一番言论，又唔系听你陈广文喺度不停喺度讲埋啲废话。你如果系真系咁鍾意嘅，你咪自己搞论坛咯。 唔系啊，林生嗱，如果我同佢拗咧，我梗系可以恶过去拗赢佢添啦。但我唔想同佢拗，我系想佢出丑啊！你明唔明？你 知啊？ 佢直情露咗个底出嚟啦。嗱，我可以烂，我又可以好斯文咁讲。啊，总之咧就全部歪理嚟嘅，你冇得同佢讲道理嘅，即系呢一班人咧就系一班咧收咗钱，或者可能冇收钱，嗱我又疑点归被告，可能系癫咗嘅人，啊为咗出位嘅，嗱我又唔信一个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人，又喺香港读中学，又喺香港做嘢人，冇人识呢个人嘅，嗱我就希望真系发挥下我哋网络嘅功能咧， 搜尋功能， 要人肉搜尋呢條友咧，起碼知道佢係咩背景啊嘛，你明唔明啊？ 唔係，我覺得好基本一樣嘢，你多次拉隊去踩場踩人哋論壇，咩叫話人哋冇俾發言權利？喂，你去到擾緊一個， 係啊，佢一陣又話咧，人哋嗰個會議有程序，然後佢又唔遵守人哋嘅程序。 唔係，我都費事問，我問一樣嘢，嗱，佢第一年自己嘅組織係乜又唔知，第二樣嘢。佢當日你去到人哋嗰個論壇，人哋啱啱開始，你就要上台講嘢，咁呢啲咪叫搗亂，係叫咩？但佢唔講道理㗎嘛，佢一開始已經唔講道理㗎嘛，你明唔明啊？ 唔係你台上已經有你嘅高達賓啦，你咪有，你咪等人哋台上討論完，人哋就會有 適當時間啦。嗰日好似冇高達賓㗎嘛？ 有， 嗰日都有㗎嘛？ 有啊，高達賓係， 佢咪就咁啊，更加離譜添。 佢咪就係講，但高達賓就係講咗話咩三四百年，因為民主唔係我哋長年累月嘅核心價值啊嘛。喂，我想問啊，呢位仁兄啊，你陳廣文啊，行得出嚟啊，自己做正行啊，都唔怕講俾人聽啦。除非你真係冇職業， 你收尾掟一句出嚟話佢做文職嘅，咁但喺邊度做咧？咁其實我都冇興趣知佢咩做。其實我問佢原因咧，我就想知道佢以咩為生啫嘛。 係啊， 其實呢啲係無賴嚟嘅，呢啲根本佢而家全職咧就係做呢個愛港之星搗亂大隊隊長，搗亂大隊隊長。 唔係、啊，其實佢由頭到尾點解要去不停去踩啲論壇場咧？最簡單一樣嘢就係希望。所有嘅報章或者傳媒報道出嚟，就係對逢親講政治、講佔領中環、講特首普選嘅論壇，都係嘈嘅，係亂嘅，就令到對政治唔敏感嘅人覺得你哋呢班人喺度搞事。 不過咧，我有樣嘢都要道歉嘅，咁即係我就俾佢成二十分鐘時間咧就。污蔑咗我哋嘅大气电波呢样嘢就唔好意思啊，但系起码要俾个机会佢出丑啦。嗱，有人咧就话咧，有个听众话陈广文咧唔系佢真名嚟嘅，佢真名系姓傅嘅。咁嗱，而家我哋得到一个资料啦。 系啊，喂，好啊，唔该晒你， 多谢你啊。咁我哋电话系 不过咧系如果认识共产党嘅党员啊，或者佢哋啲人都知道咧，好多姓嘅佢哋系 18311138，有位吴生嘅吴生电话旁边，早晨啊，吴生。你好啊，吴生。 系你好，大班谂下。 你好，系你好。 唔好意思啊，我要道歉啊，正话令到你个耳仔好唔舒服。 我都好道歉，我一路听你心机嘅，但系就系9:33我 cut 咗你哋，因为我好唔中意嗰个陈广文。 系。 咁、但系我都有意见就系呢类人咧，其实根本就系社会一啲无赖嚟嘅。 系。 即系无赖，你唔好当佢一个，你唔可以用我哋咧呢班人咧。大部分都是有教育好，即是有教养的人。可能无赖是没有教养的人，你根本是不同一个级数的。你跟他讲嘢都是正常是浪费的。我们大班也同意你，就是给机会他讲嘢，其实就是给他露底。 不是，我一阵就会将他那些东西剪晒下来呢摆上 Facebook 的啦。他多谢他给了很多金句我们嘛。即是他讲晒他露晒底啦。第一他憎恨民主派。 這個組織是一個真行的組織，是仇視的組織，起碼我們得到的訊息，愛港之星是一個仇視性的組織，仇恨的組織。還有一些五毛是沒有分別的，他們用無賴的手段來領你。第二，他也說了是一個什麼人，他自己是一個無賴，他說他可以很斯文，所謂斯文就是敗類的。第二，他也可以很爛。 他將他個人今天通過我們D100,當然令到我們的聽眾耳根受罪 但起碼很清楚地回應了我第一句問題。 很多聽眾不明白,第一個問題問愛港之星是什麼組織。 在我們整個20分鐘這個非常厭惡性的對話裡面， 起碼他暴露了我們,稍後會將聲帶整理了之後 縮短，即是說他已經回答了問題，就是一個什麼組織，仇恨性，一個搗亂性的組織。但他要披著羊皮，又說很理性，又說溝通。還有一個目的，他就要打殘這班民主派，所謂抗中聯港的人。第二件事，他的任務來的，他是披露了任務。另外一件事，他們最終是要，為什麼 有一班人走出來，當然是背後有錢，有勢力的支持他們，這個勢力一定是非常龐大，大過我們所謂抗中聯港的勢力。共產黨是一個國家，然後有大把財源。他也說了一樣最重要的事，就是他們這件事是我們D100今天的獨家，就是他其中隱藏了Hidden Agenda， 隱藏了任務，就是為23條立法。所以今日得到最大的得益，就是他們的任務不單止是搞亂佔領中環，最重要就是為23條立法， 還要拉我們這班人。他今天露了底了，不是啊，他是前途部隊， 他是露了底的。 他的Hidden Agenda，所謂他的底線是露了出來的。這是我們今天D100這個節目的20分鐘 厭惡性的20分鐘裡面最大的收穫。 所以不好意思，多謝你。 我們下一位聽眾就是吳先生。早晨，吳先生。 吳先生剛剛跟你講完電話，另外一位吳先生的電話還未接通。 我的電話就是183-1138。 我都要向聽眾交代。 很多聽眾當然希望我罵他， 有很多聽眾可能支持林毓華咳他錢，但我為什麼要讓他講多些，讓他出醜。為什麼我要讓他講呢？因為你如果不給他一個機會去講，你永遠不看不到他這些人的真相，真面目，真面目的話，你就不知道這個愛港之星、愛港力量，還有什麼 我都搞不清楚，總之愛港組織，他們背後的目的是什麼。第一，他們的目的就是他們對仇視這個民主派。第二，要搗亂你的佔領中環。最終要幫中央推動所謂不平等的、所謂應份的不平等的普選。 最後就是23條立法，這幾件事跟著還有國民教育。你聽到無端端拿國民教育出來講，今天他做了四件事，就是告訴人，這班愛港力量，當年當日去年這個梁振英打爭入閘選特首，他答應了中央政府做了四個任務，他交不到貨，國民教育那裡失敗了。 搞香港電台，老實說，用不用搞香港電台，自己都投降了，為23條立法，搞好政制，政制改革，即是2017年的普選，要來一個假普選。你現在看到中央看到，你梁振英不行，你只是吹過國民教育不行，所以就湧了這班人出來，也看到中央政府看到你這個愛民 即是國民教育這件事上那天林煥光說了又是鬼拍紅尾酒傷在中央對中央政府最傷害最大不是特區政府他現在是引證了幾件事今天這個陳廣民雖然是一個流羅他亦都引證了他們的任務他所謂的牽頭政策他隱藏了任務他隱藏的目的就是要破壞 最終就是23條立法為國民教育還有要搞一個假普選你看到的接著打壓你這班言論自由的人爭取香港電台收了皮雖然難聽說還有你D100 陳廣民說我們是不懂做生意的因為如果我們懂做生意我們就不會說這些話我們就自然會撈到盆滿缽滿但我們也告訴一些聽眾我們不是選擇走那條路我們選擇一條很難走的路在商業上很難走的路我們不要受經濟壓力不要受廣告壓力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招收會員為什麼我們要聽眾支持我們 第一件事有一件事要澄清因為有些聽眾以為以後的重溫你不入會就聽不到以為入會就聽到這兩個訊息是錯的以後我們D100仍然是免費播出的在網上廣播但是我們招收會員主要是那600元是會費表示對D100的支持 但將來我們重溫是會再收費的不過會員就有優惠講清楚了而招收會員會在這一兩天內就會展開的運動多謝各位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